攻读撒母耳记下第21章。大卫在位时，饥荒接连三年，他求问了上主，上主答说，在撒乌尔和他家中尚有血债，因为他屠杀了基贝红人。君王遂将基贝红人招来，询问他们。基贝红人不属以色列人，他们原是阿摩黎人的移民。以色列子民曾向他们起过誓，但撒乌尔为表示爱以色列和犹大的热情，曾设法屠杀过他们。大卫向基贝红人说，我该为你们做什么？该怎样赎罪才可以使你们祝福上主的产业？基贝红人回答他说，我们同撒乌尔和他家并不是金银的问题，也不愿在以色列杀一个人。大卫说，你们无论要求什么，我必为你们做到。他们向君王说，那破坏我们，设法消灭我们，使我们不能在以色列任何地方存在的人，要将他七个子孙交给我们，我们要在基贝红上主的山上将他们悬挂在上主面前。君王答说，我必将他们交出来。君王为了自己同撒乌尔的儿子约纳坛间对上主所起的誓约，饶恕了撒乌尔的孙子约纳坛的儿子穆黎巴尔，只将阿雅的女儿黎兹帕给撒乌尔所生的两个儿子阿尔摩尼和穆黎巴尔，以及撒乌尔的女儿莫拉布给穆赫拉人巴尔奇莱的儿子阿德里尔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贝红人手里。基贝红人把他们在山上悬挂在上主面前，他们七人死在一处，死在收割初期，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阿雅的女儿黎兹帕取了麻衣铺在磐石上，自开始收割大麦直到雨从天上落在尸首上，白天她不让飞鸟飞进，夜间不让野兽走近。有人把阿雅的女儿撒乌尔的妾黎兹帕所行的事报告给大卫，君王就去把撒乌尔和他的儿子约纳坛的骨骸从亚贝士基利阿德的居民那里收敛起来，这骨骸是他们从贝特商广场上偷来的。原来培勒舍特人那天在基尔波亚杀了撒乌尔，将他们悬在广场上。大卫由那里将撒乌尔和他儿子约纳坛的遗骸，并那七个被悬挂的遗体一同运了回来，与撒乌尔和他儿子约纳坛的遗骸一同埋在本雅明地方的泽拉，撒乌尔的父亲克氏的坟墓内。人们全依照君王所吩咐的做了，此后天主才连续了那地方。培勒舍特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又发生战事，大卫带着他的军队下来驻扎在哥布，攻打培勒舍特人。正当大卫疲乏时，约阿士的儿子多多出来了，他是拉法巨人的后裔，他所持的矛的铜有300捷克尔重，腰间配着一把新剑，扬言要击杀大卫。德鲁亚的儿子阿比瑟就来协助大卫，打败了那培勒舍特人，将他杀死。那时大卫的臣仆向他起誓说，你不可再跟随我们出征作战，怕你熄灭了以色列的名等。此后又在哥布与培勒舍特人发生了战事，这次胡沙人西贝开击杀了撒弗，他也是拉法巨人的后裔。以后在哥布又与培勒舍特人交战，白冷人雅耶尔的儿子厄尔哈南击杀了加特城人哥利亚的兄弟拉赫米，这人的长矛粗如织布机的横轴。此后在加特又起了战事，在那里有一巨人两手各有六指， 两脚也各有六指，共有24个，也是腊法巨人的后裔。由于他辱骂了以色列，达卫的兄弟史莫亚的儿子约纳堂便击杀了他。以上四人都是加特城腊法巨人的后裔，都丧身在达卫和他的臣仆手下。